呢次同大家讲个故仔叫喊云。我记得咧，六岁嗰时，我曾经跌过一次云。嗰日夜晚，我同几个小朋友一起去东边嗰个大坑度玩，玩咗一阵，我就见到今晚嘅月色同平时系有啲唔同嘅，非常之阴沉。呢阵时咧，啲云经常将个月亮遮住咗，照出嚟嘅光咧就好似一啲烟咁。望住咧都觉得几吓人嘅。呢阵时我就有啲胆怯啦，想离开呢度，因为我知道以前呢度系一片坟地。后面因为要起小学啦，就将呢度啲坟铲平咗，挖走晒呢边嗰啲泥，所以先形成一个大坑。有一次我喺个坑度玩嘅时候，就见到过一啲骨头同埋墓碑，并且喺度见过鬼魂。谂到呢度，我连招呼都唔打，就离开晒啲小朋友，自己一个人翻屋企。但系我离开大坑，行喺翻屋企嘅路上，突然之间就见到一个着住白衫、长头发嘅女人喺我面前飘过，一直连影都唔见。见到咁，我吓到汗毛倒立，即刻快步跑翻屋企，跑上张床就瞓觉啦。但系瞓觉嗰时，脑里边都系嗰个白身女仔嘅身影。一夜过去啦，都冇乜点瞓。天光之后，阿妈见到我双眼无神、嘴唇发白，就即刻带我去睇医生啦。但我睇咗几日，依然冇乜好转。阿妈见我食药都冇乜效果，就即刻过去隔离村，将阿母姨李奶奶带咗过嚟。阿李奶奶咧系我哋呢度好有名嘅母姨，佢姓李，年纪都好大，所以村里边啲人都叫佢李奶奶。阿李奶奶见到我嘅时候，就知道我见到唔干净嘅嘢，失咗魂，佢就扯喺我床边，点起一支香，插咗喺我床头前边，接着就祈求创工创破将我个魂叫翻嚟。佢手里边仲攞住一个青花碗，碗口系用纸冚住嘅，另一只手咧就攞住一个纸巾，用纸巾敲一敲个碗咧，就叫我一声名，然后再用纸巾把一啲冻水倒喺青花瓷碗边上嗰张纸度，就反复几次之后，直到佢见到水里面映出一个圆圈之后，就知道把我个魂叫咗翻嚟啦。阿李奶奶同我喊魂之后嘅第三日，我个病就好咗啦。其实叫魂系农村一种好普遍嘅鬼现象，好多村民都经历过。当然叫魂有好多种，譬如讲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喺最猛太阳嘅时候，喺屋外面大叫被勾魂个人嘅名，都可以把失魂嗰个人嘅魂叫翻嚟。今日就讲到呢度，多谢大家。